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风3级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在12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2级转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5月7号11:33的25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在周一的午间时光当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经过了一个周末的休息和调整哈，身体呢恢复的比之前好了一些哈。 是的。 但是希望各位，我个人的感觉哈，就是经常如果睡不是经常睡软床的朋友，忽然睡了一个软床，第二天后背会比较沉，对不对？就感觉压得慌，是不是？ 对，反正我是习惯睡那种硬床，稍微硬一点的，太软了我真受不了。 是。 哇，整个后背的这个肌肉简直是感觉不是自己的， 是不是？提醒各位，出去住宿的时候呀，也尽量了解这个，比如说酒店里的床的软硬度哈， 是的， 准备一下啊。 是。 在周一的这样一个刚刚开工的时期当中呢，我们要去一个非常就现在比较火的一个地方啊。 啊，对，我一直以为这个涠洲岛是在我们的这个舟山群岛的周围， 对， 但实际上呢，它不是， 在广西的北海啊。 哎。 今天我们的边边啊，这个跟我们说，这个地方确实挺漂亮， 挺漂亮的。 但是他告诉我们，这个地方管理不是特别的完善， 是吗？ 对啊，就是因为管理不是特别完善，希望各位 听完我们今天这期介绍之后，去到那边的时候有自己的体谅啊。 对，也希望呢这个去的游客越来越多，也引起当地的相关部门啊这个重视啊，赶紧治理一下。 也涠洲岛到底什么样，怎么好玩哈？十分钟的资讯之后，要听听我们这期节目精彩的关于广西北海涠洲岛的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今天这第一条啊， 嗯， 就跟旅游探险有关系 哦。 嗯，这个地方适合哈， 这个地方太适合了。 嗯， 新疆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严禁 你看 旅游探险。 是，你想去这边感受大自然的荒蛮也好、 哦、 神奇也好， 是的， 但是有一些禁区是不能进的。 是的，野骆驼不是你想看就看的， 是不是？ 嗯，记者四日从新疆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了解到， 嗯， 春季正值野骆驼产崽期、啊、不能有人打扰， 对对 对，不让进去啊， 是 不让、 嗯、 为了减少人为活动对野骆驼的干扰，管理局近日发布了通告，严禁一切社会团体及个人进入保护区开展旅游探险等活动。 是的，是严禁，好朋友们、啊、 是严禁啊。 这管理局还发布了一个关于禁止在新疆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开展旅游探险等人类活动的通告，规定是这么说的、 嗯、 还是严禁一切社会团体单位或个人进入保护区开展旅游探险的活动，尤其是这个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库木塔格沙漠、 嗯、 阿奇克谷地、八一泉等野骆驼的水源地和栖地，就是他们的房产居住地、哎、 是的，他们的房子和他们的水源食物是吧， 很重要， 对、 啊、 吃和住你都给人破坏了，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让你进来之后、 啊、 你会惊扰了他们的一些这个、生活的习惯、啊、 对对对对对、嗯、对私自进入保护区开展旅游探险等人类活动将进行严厉打击，对、 哎、 一定要严厉啊，一经发现将依法予以处罚，情节严重的会追究刑事责任，因公进入保护区开展工作的、oh. 那必须经过管理局审核，上级部门批准之后，在管理部门的监护下才能进入保护区。 很多朋友问，为什么这个新疆野骆驼这块这么重要呢、嗯、哈、 啊、为什么呢？ 了解一下啊、 嗯、 这个罗布泊野骆驼国家自然级的保护区是珍稀濒危的物种野骆驼的基因库， 哦， 这是基因的地方哈， 难怪不能随便进。 对啊，在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研究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和科研的价值，而且野骆驼的产崽期、 嗯、 一旦我们或者车辆等靠近的话，这母骆驼或者驼群会受到惊吓迅速逃离， 哦， 而幼崽很有可能因此就掉队了， 哦， 嗯，也就被遗弃了。 对，妈妈， 对呀、啊，找回来了、 啊、怎么办呢？ 嗯，荒蛮之地了，就 是的， 嗯， 去年的十一月，像这个路虎发现无止境这个活动，就有16辆车非法穿越了罗布泊保护区， 嗯， 这个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活动参与人员在罗布泊段经敦煌、三垄沙至彭加木纪念碑进入了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嗯， 他们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规定，49名参与人员都被处以最上限的处罚。 就刚刚我们说的最上限的处罚， 对对对 哈、嗯、你说真是哈，本来是个有、嗯、也就是一个活动 挺好的，挺有意义的、嗯、但是就是还是触犯了法律， 结果是事与愿违的哈。 对， 而且那个乡当地的管理局局长袁磊表示，野骆驼保护区长期以来是探险旅游的热门路线，为了加强对动物及环境的保护，管理局从去年开始三次发布通告、 嗯、 以提醒向探险旅游爱好者们禁止进入保护区。 对，所以呢我们这个今天这么着重的说这条消息，也是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啊。 是的， 还是要保护他们，保护生态， 一定要遵循当地的法律法规哈。 对， 我们老说呀， 嗯， 这个峰如果你要去探险去攀爬的话，是有一定资格的啊、 哦 啊，对，而且要登顶，那真的是太难了， 人生的巅峰了 对，还不是每个人的人生 对 都能够达到这个巅峰。 这个峰是什么峰？是珠穆朗玛峰。 对， 这个旅游大本营呢，现在开通了无线的网路。 哇哦，无线已经铺到了珠峰的大本营， 海拔很高的啊。 啊，是的。四月末以来呢，珠穆朗玛峰旅游大本营的帐篷旅店已经陆续开始营业了。记者日前在营地看到，今年营地大部分帐篷旅馆呢已经实现了无线网络的覆盖， 很好， 游客可以在海拔5000米的地方享受便捷的网络体验，发个朋友圈。 哎呀，俺这个问一下哈，海拔5000那挺冷啊，1000上降6度，哎，这个感觉很极致 啊，很极致。 我担心某些手机会不会开不了机，哎， 啊，这个手机开不了机， 你别着急，你有 WiFi， 你说是不是？电脑什么都能用，是吧？ 啊，对，你手机开不了机，反正有 WiFi 也没有用了。对，你最好备一块好一点的电池。 对对对，珠穆朗玛峰旅游大本营每年4月至10月是营业的，这是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哈，记忆性很强，铺设的光纤不便利，因此为大本营提供的无线网络主要通过随身 WiFi 之前终端实现。在旅游旺季，方便游客与游客的一些这个，比如外联等等的哈。了解一下，帐篷旅店的这个店主每月花费了129元，即可购买一个随身的WiFi， 随身 WiFi 终端，并享受无限流量的套餐，每个终端可满足最多10个设备同时链接。 可以啊，这终端 大 team 啊，10个呢， 对吧？ 而且网速还很快哦， 是吧？这个导演、副导演、制片、副制片，等等的都可以了，满足了。 当然，喂，哎，制片，哎哎。 演员等等的， 对对对， 是吧？店主啊，这个说今年开通的无线网哈，我再也不用花自己的手机流量给游客上网了，以前是这种方式啊。 哦，店主其实也很心疼啊，他一看哇，这流量唰唰的， 人家需要吗？ 对，一会儿中国移动发个短信，然后说您好，您本月流量已经用完了， 是吧？ 对， 你不细算不知道，一细算吓一跳，每个月能省200-300块钱，每个月一年3000块钱啊。 至少2-3百，每个月那个流量，我一接到他的那个套餐的短信，我就怎么用了这么多？ 也感觉手不好使了哈。 对，真的是麻木了呢。 对， 反正呢，这个记者也看到说，许多游客都在营地当中连上了无线网，去游览网页呀，还有分享珠峰美景图片，或者是看网络剧。 在海拔5000米的地方看网络剧，我的天！ 就是到这儿你就别上网看剧了，你多看看珠峰吧， 看攻略吧。 是，我也觉得。 这个大本营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定日县珠穆朗玛峰国家公园内哈，海拔达到5000米，是游客可到达的离珠峰最近的区域了。也是了解到每年4月到10月，当地的农牧民经营的帐篷旅馆就开始营业了。目前什么情况呢？到59家旅馆帐篷当中，已经有30多家开通了无线的 WiFi 网络。 对，有一多半都开了。 是啊，想必后续那29家也该开呢。 是的，29家不开不行啊， 住不进去。 对， 是吧？ 好，那么第三，这个事儿啊，这是夏威夷，大家都知道多火山的一个地方，是不是？夏威夷呢发生了6.9级的地震，多家旅游企业启动紧急预案，保障游客权益。 这是天灾的问题哈。 对， 北京时间5月5号的6:33早上哈，在美国夏威夷群岛附近发生了6.9级的地震，震中位于北纬19.61度，西经150.00度啊。这个一夜之间爆发，那边有一个火山哈。 对对对， 叫吉拉维厄火山，导致熔岩流入当地的居民区。地震发生之后呢，我国多家在线旅游企业第一时间非常的迅捷啊，启动游客保障紧急预案，并通过像微信、电话、网络等多种方式联系排查现在夏威夷相关区域自由行和跟团游客的安全情况。其实网络很必要。 是的，真的很必要。 是是， 对。那此次地震呢，主要是对大岛存在影响。目前呢，大岛上的火山国家公园是暂时关闭的。但是呢，目前大岛上其他景点以及机场暂未受到影响。那像这个，先举一个例子，携程吧。从携程游客的统计来看，中国游客去夏威夷主要集中的目的地其实是欧胡岛与贸易岛，那这两个都是不受影响的， 就是比较集中的两个主要的岛屿啊。 对， 还表示说，目前携程组织在夏威夷旅游的中国游客是安全级别，大家不用担心啊。旅游行程正常进行当中，对于去往大岛旅游的少数自由行、半自助的游客，携程相关方面启动了重大自然灾害的旅游保障金，通过携程的网站、客户端、线下门店预订，7日内，出发日期是5月12号之前，当然5月5号发生的嘛。 是的。 将前往夏威夷大岛的携程度假客户可以无损失取消行程，退订产生的这个费用的损失由携程方面承担。还是不错的，很积极。 还是不错的，那针对没有出行的旅客提出的像机票改签啊、退票这些要求，那也将按航空公司的规定进行操作，可免费为消费者取消在5月5日到12日之间入住大岛当地酒店的订单。那将协调并承担受到地震影响的酒店担保或者预付订单游客的损失。反正一系列的举措还是非常人性化的啊。 是的。 另外呢，这个像驴妈妈旅游网上， 他们有什么反应？ 对呀、他呢经线上平台和全国各地就是分子公司全面排查，那驴妈妈在夏威夷群岛相关地区的跟团游、自由行游客确认安全。对，那他们呢对近一周内，也就是5月5日到12日夏威夷出游订单已经发了安全提示，对涉及喷发区域的行程做了调整和规避，如果一周内出游的游客提出取消行程均可无损退订。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游客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后续会持续关注地震的情况，并视情况及时出台相应解决措施，保障游客的安全。 当然像携程了，刚刚说的驴妈妈都是比较大的网站，其实很多的一些像同城一龙、同城国旅表示纷纷替游客的安全哈确认了一下都没有问题哈。 对， 而且像美团大家也经常用这个 APP， 是不是？ 是，你看它旗下有什么呢？美团、大众点评、美团旅游 APP、 旅行 APP 都可以这个免费的取消。 是的，同时呢，美团旅行将密切关注夏威夷的航班动态，及时响应用户的需求，协助进行机票的预订或者退改签的服务，为我们的广大游客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像比如说已经预订但未出行旅客的退票改签需求，美团方面将按照航空公司的最新退改签的政策进行同步的一个及时操作啊。 是的， 现在是安全很重要哈。 对对对，各个线上和线下的这个旅行社呀、门店啊，都是非常的靠谱， 积极配合。 对，积极配合啊，不让我们游客因为这些就是客观的原因而遭受一些损失， 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啊。 对， 前三条汇报完毕之后，来到了古巴方面哈。古巴方面将推出什么旅游地图手机应用程序，为的是服务国际的游客 呀。不错呢， 我们也是属于国际的游客 啊。是啊， 对不对？ 我们得享受一下这个小程序啊。 是啊，怎么回事啊？ 古巴政府3日推出了一个手机旅游地图应用程序，这个 Cuba Maps。它呢是旨在为日益增加的国际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 我看了一下道哈 啊， 这款应用程序在此前召开的第38届国际旅游博览会上推出的啊，有西、英、法、德、俄五个语种的版本。目前仅适用于安卓操作系统。 完了，广大的苹果用我帅。 用户呢也可登录古巴地图网站查找感兴趣的信息。其实啊，针对一些手机的，比如说系统不一样嘛，哈，它肯定会有更新的，肯定。 对，而且是因为一些原因，所以它只能用安卓的，它不可能用苹果的这个系统。 对，但是没有看到中文的服务也会一样推出来的哈，大家不要着急哈。 没关系，没关系，都会一应推出的。然后我们再备一个安卓手机就行了。 没错啊，应用程序呢为游客提供什么呢？像酒店、民宿、餐馆、机场、租车中心、货币兑换处、ATM、自动取款机、无线网络、旅行社、使领馆、商店、药店，好全。分类 好全啊，这个 我都不知道再能想到什么了。 哇， 好方便啊。 对，好，我宝宝好方。 游客可以定位目的地，还能计算出使用不同交通工具来到达某地点所需要的非常珍贵的时间。 这不就是导航吗？ 非常好哈， 以为您切换路线， 谢谢。并能标识 前方堵住了， 哎呀，走不动，建议你返程，哎，并能标识像博物馆、剧院、画廊、电影院等地点。 哦，都是非常好的。对，那应用程序呢，还提供技术援助，像国际法律咨询、警察局、银行、海滩诊所。 哎呀， 健身房、医院等信息都有， 方便大众 啊。是的，截至目前呢，古巴电子地图上已经有1.08万个标注的地点了。专家们将继续开发其他点对点数字旅行产品，不断引入书店还有其他设施等新内容。 忘记书店了。 对，希望引入不同的这个语言版本哈。不知道有没有志玲姐姐那个甜美的声音？ 是古巴国家旅游信息办公室主任奥斯卡同志是这么说的。这款应用程序所提供的信息都来自于官方 啊， 各位朋友们记住了，精准而权威啊。 好的， 我们知道有许多游客想在古巴自助游啊，因此需要有可以随时求助的精准向导，很重要。 是的，因为毕竟还是大部分语言都是不通的， 对，还很陌生啊。 对啊，你这自助游是就是处处碰壁。 是。 好了，都塌陷了。 是的，那据介绍呢，啊，就刚才也说了哈，他刚这个旅游信息办公室刚刚完成了一个120页的道路指南小册子。 天哪！ 对，然后呢，用西英法德四种语言介绍了古巴道路的信息。 是的，希望中文马上跟进啊。 啊，是的。 接下来这个地方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这个国家 刚刚建交， 不对不对？ 不是刚刚建交，刚刚开通了这个。 开通，对对对 对对对对。 多米尼加呢，旅游部长呢，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嗯、热盼。 哎，对， 中国的朋友来观光啊、 嗯，是的， 热盼啊， 热盼，真的是热盼哈、 啊。 因为呢，这个多米尼加旅游部长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加西亚二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怎么说呢？ 说多中两国建交呢，为多米尼加旅游市场发展，这个市场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 产生了巨大的营收。 是的，多米尼加将为中国游客的到来做好充分的准备， 是， 也欢迎中国投资者多来多来多来。 肯定的，对不对？这个互通有。 是 吧？是 啊，多来投资旅游项目嘛， 餐馆啥的，是吧？ 是的，这样就用这个中国人的投资，如果要是在当地，他接待起中国游客，不是更方便吗？ 方便哈、嗯，老家还这么说哈。 嗯， 旅游部将着手与中国相关部门接触，争取早日将多米尼加列入中国游客旅游目的地的名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啊、这个地方我们一定找机会给大家说一说， 是的， 因为那一次看新闻的时候，哇，简直那加勒比海海滩，你想想那得多美啊！嗯， 加西亚还说。多中建交是一件大事 啊， 啊， 多政府的大事，多政府的建交决策影响深远，并将带来重大的机遇啊。多旅游业呢，多就是多米尼加了啊，应尽可能抓住这个机遇哈。 啊，是的， 用尽全力。你别老乱入周陀，是用尽全力，我们都了解。 嗯嗯嗯。 旅游部将尽快与当地旅游行业相关机构和投资者一起来研讨，以便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为接待中国游客做好极其充分的准备。 你看看人家，对，人家都已经准备好敞开大门了，是不是？ 产业链啊。 啊，对呀、啊。就是就等着我们扑面而来了。 他们就是担心嘛、 嗯， 我们准备得很好了， 你们不来。 对。他们就担心这个 啊，不不不， 我们会去的， 我们会去的， 我们会去的， 一定会去。 您把物价呀， 您不是您把签证便利化就没有问题，是不是啊？是的，那。这个加西亚还表示说，旅游业是我们多米尼加重要的经济支柱啊。多米尼加旅游业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都处于领先地位啊，非常的成熟。 嗯， 欢迎中国投资者来多米尼加寻找机会。 哎 呀，遍地都是黄金。他说了，中国是全球重要的游客来源地，为迎接中国游客的到来，多米尼加除了硬件以外呢，还需要在签证便利方面，你看人家都自己想到了， 必须的 做好工作。他表示近期将与多外交部等相关部门举行会议，讨论签证发放和领事馆设立等多方面的问题。 这是旅游部长加西亚同志的。 对， 还有旅游副部长呢， 啊，副部长 费尔南德斯呢，咔站起，我得补充 两句，对， 还得补充两句，是吧？他说多米尼加旅游资源丰富，他就细数一些比较多的景点啊。 对对，他是主管景点的， 对吧？ 嗯， 是吧？加勒比的阳光， 嗯， 海滩、山峦、河流皆令游客流连忘返， 那是必须的。 同时，当地文化的古迹、体育旅游和生态旅游等项目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哦、 啊。他说，在多米尼加，我们有一流的高尔夫球场，在卡纳角和普拉塔港等旅游胜地，有圣多明戈和罗马纳等观光购物好去处。 嗯， 可以说，整个多米尼加就是一个奇迹。 我的天哪，这个副部长真的不是浪得虚名，你看人家这段表述说的非常到位。 奇迹英文怎么说来着？ Miracle。 对，我们是个 Miracle。 希望大家在了解了多米尼加相关的努力 方向之后呢，也可以把它在这个清单当中列入旅游目的地之一。 对 啊，这是最重要的了啊、嗯、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说到这里哈。 好， 一个小片花之后，听听去过的朋友啊，今天我们去过这个维州岛， 不是多米尼加、 哎、是维州岛，我们的主要目的地、嗯、他们的有一些小小的感受。 好的、 啊、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中午好，我是周准。 各位中午好，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要去广西北海的涠洲岛，其实在很多的这个应用号啊、微信经营号上都有一些推广，大家说，哎，这个地方怎么现在相继爆发了一个推广的浪潮呢？我们就在网上看到了很多朋友还真的是去过这个地方的。现在我们的网友这网名起的都跟乐队似的、 啊，是吗？怎么的呢？啊，鲸鱼马戏团，你看，这又 是 一个乐队的名，是 朋克，那朋啊，都摇滚。哎， 鲸鱼马戏团还真有跟鲸鱼相关的乐队， 对，是是是。 啊、说俺们这次旅行目的地呢，选择了离我家比较近的 当地人， 对，这个 涠洲岛， 涠洲岛，涠洲岛真的是我想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多了。 你看看， 海水真的很清澈，还有很多可爱的小贝壳。由于限制上岛人数，岛上的游人不会很多，悠悠闲闲的可以慢慢玩很多天，一个适合度假的好地方。就是要记得涂好防晒哟。 没错，大家只要接近海岛啊，都得涂防晒。 是的，这个太阳实在是太热烈了。 咱们啊，就是在生活的北京也大阳光也很大， 啊、 但是又有树有建筑物的遮挡，你 我跟你说，昨天一天我就黑了两个色号， 是不是、啊？ 嗯，真的是，就那个晒的呀，那阳光，哎呀， 一定要小心哈。 嗯， 还有这个天使小熊35678啊，他说五一去的涠洲岛， 嗯， 还好人不算很多，你看人不多，对不对？ 对， 可以拍很漂亮的照片的地方超级多， 真的呀。 他说时间有限，应该再留两天，可是没留足。你看， 哎，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他这边。 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对， 发酵的二次元， 这名儿起的。 说了，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涠洲岛，哎，发现很多一个人来旅行的都是妹子呀。 哎，不错哦。 对， 嗯，风景很宜人哈。 是很宜人。这个男生一听什么什么什么， 对，那眼睛都发亮的，对不 对？ 对 对对，我也去。 是，你感受一下哈。 对，我也去感受一下。哎，妹子， 一只晒网的老渔翁。 嗯， 涠洲岛好地方，好朋友们、 啊、 跟你们说说哈、 啊， 有什么？有天主教堂， 哎， 热辣态， 呵， 百年沧桑的印记， 嗯， 扑面而来的厚重感。还有清新的唱诗班带来些许清爽的体验。 哇， 真的是。 对啊，真的 是。有仪式感呢、 啊。对啊，它不光有小鱼干，我跟你说，还有很多天主教堂啊，是吧？ 对，天主教旁边有个小鱼干在摊铺、 啊， 也许有可能。 这也是有可能的嘛，是可以融合共存的。 综上所述。去过的游客觉得这个地方适合慢生活，感受海岛的风光。 是的， 而且这个元素还比较多。 对呀、啊，我还真的是对它哎很有感觉， 是不是？ 对，突然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首歌之后， 嗯， 下面的让个兴趣给它运开。 好 啊，多多了解来自于广西北海的涠洲岛是什么样的啊？ 的 听听这歌哈。

越南。 哦，难怪。那涠洲岛的总面积是24.74平方千米，岛的最高海拔是79米。 真好。 对，岛内的景区包括什么呢？鳄鱼山景区 有。 滴水丹平景区、石螺口景区、天主教堂景区和五彩滩景区等等。 一个景区逛一是吧，也得两天啊。 啊，也 对， 也得整整两天呢。 对， 涠洲岛是火山喷发堆凝而成的岛屿，有海石、海基和熔岩等景观，有蓬莱岛之称。对，它这个也是蓬莱 啊，鲜的 哈。是的，蓬莱仙境嘛。 对， 是中国地质年龄最年轻的火山岛，也是广西最大的海岛。 是的，它呢是中国最大最年轻的火山岛嘛，是广西的第一大岛。它既有南亚热带海洋性气候的天然优势， 南亚造作呀。 对呀、啊，南亚嘛，对不对？又有火桐这个喷岩成海浊暗极的地貌胜景， 有 总面积呢大概是25平方公里。哎，还有环岛公路可以自驾啊。 哇， 15.6公里啊。 哦， 通行点、村庄和港口，还有下车就可以进去啊。海岸线总长36公里。蜿蜒的沙堤长6到10公里， 可以了。 宽30到120米。这个地方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年平均气温23度， 多好的地方。 雨量1863毫米。四周来这个词儿， 烟波浩渺， 你看看。所以有蓬莱仙岛之称吗？ 是的，全岛都是绿树茂密，气候宜人，风光旖旎，堪称人间天堂，蓬莱宝岛。 对， 随着众多的综艺节目选景涠洲岛， 你看 它也是带着火起来了哈。这里成为了一个新兴的网红旅游目的地，但是好在它限流。 对 你再多的人没有用， 上不去。 对，上不去，就这么些人在这个岛上。 说到天气吧，不是冬无是吧，夏无是吧。 是。 我们现在看到了今天5月7号周一那边的天气，倒是现在是29度。 哦， 晴，26到31度，空气质量27。哟， 哎呀妈呀，真是， 是不是 错呀？涠洲岛 这写的旅游很适宜，化妆防脱水， 然后还有微风。 对，微风。 微风拂面，是不是 上面最重要的看到了紫外线比较弱。 哪儿的紫外线？ 你看这块 哎呦，紫外线弱， 很好哈。 是的，不用带伞。 对 对，较适宜旅游。今天晴天吗？不是， 非常不错， 非常的棒啊。 那块现在是这个天气。 是的， 你们都了解了吧？ 是的，然后这不是网红目的地吗？带好你们的这个小裙子，带好小凉帽。 对， 披好这个纱巾，开始抖。 是的， 对， 一定要注意防晒啊。虽然是弱，但是也要防晒哈。 现在就开始去打卡拍照了啊！ 拍照了哈。一个一个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边是有中国最大的第四纪火山岛。 哇，涠洲岛可以称得上是我国最大的第四纪火山岛。目前虽然说我国确认的火山地质遗迹已经有不少了，但是在一个海洋岛上建立火山地质遗迹保护区是独一无二的。 对，它不但有海，还有火山遗迹保护区。 对呀，需要强调的是， 怎么呢？ 该火山岛由第四纪喷溢的玄武纪火山岩组成。它呢经历了4次的喷发，就旋回才建设了该岛。其中最后一次喷发的时间呢又距离现在很近。造岛的历史又十分的年轻。 不错。 此外呢，这个两个岛啊主要都是由玄武岩这个组成的。它不同于致密块状的花岗岩。那其岩石中广泛分布着众多的气孔和裂隙，这些空隙呢为各种近海的这个近岸海洋生物，比如说鱼类啊、珊瑚啊，其他还有其他生物提供了栖息地和附着生长的场所， 很好， 寄居蟹乐的。 对 啊，可算找着孔。 是啊， 对，为岛原海域水下资源这个旅游的资源开发提供了地质和岩石的基础。 刚刚看到了珊瑚。有珊瑚就有海洋的鱼类，我觉得这个地方也很适合大家去带着潜水镜看看下边到底什么样哈。刚刚说的是这个中国最大的第四纪火山岛，之后这个地方还有中国最典型的火山机构——火山口。 哎，不错。 涠洲岛的火山地质现象呢，在我已经确定了火山地质遗迹之中是绝无仅有的。它使人们认识，两岛在最后一次火山活动之前曾有过一次大范围的沉积事件，后因火山爆发冲破了上覆的沉积岩的盖层，而后又将火山喷发物质堆积其上。另外一个方面呢， 本地区曾刚说过历经四次大的火山喷发和旋回，可以说涠洲岛和斜阳岛的造岛历史就是一部火山活动的历史。 哇， 显然呢，刚刚说那两座火山岛已经成为观察火山演化的天然火山博物馆， 暗中观察。 对啊，这是非常形象啊，很形象的向人们展示了火山活动的全过程。表现了火山活动从开始发生到火山喷发，就开始积极情绪，要压抑不行，啪 啊，对，哎呀，压抑的不行，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就是这个活火山和死火山的区别。 到火山碎屑流和熔岩流从火山口溢出流动，再到火山碎屑物抛射溅落，直至火山活动停止，最终形成了刚刚我们说的 鳄 鱼山半岛等一幕幕壮丽的画面，也向人们提供了认识火山和火山活动并感受自然力量巨大的创造性，当然也包含了无情的毁灭性的场所。 哇， 对吧，这个很厉害啊，完全可以对青少年进行一些科普教育，是一个寓教于乐的好课堂。 是的，就是火山还真的是挺壮观的。我就很小的时候看那个火山口， 是 巨大， 是到现场还是看电视？ 现场、对对对，就是五大连池那边不是也有火山吗？ 对， 然后我就看一下，咦， 是吧？ 火山口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哎呀，豆豆这个人生经历当中还靠火山酷你 啊，是的， 我还没去过 啊，没事， 热不热呢？整体的感觉 啊，其实不热，因为那个是早就已经喷发过，它是不是年轻的火山？它是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了。对，只是留下了一个深坑。 我看过深坑 啊，是， 沙坑。 是的，来，我们来看第三个哈，这它是中国最丰富的火山景观。 它得有景观 啊。对啊，它你不能说光看火山口啊。 这不能管上火山坑啊。 啊，对啊，光坑是没有用的，火山岩啊，顺便捡几块火山石。我国第四届火山岩地区的火山景观其实都是比较单一的。 是。 它呢主要表现为地貌特征，还真的就是火山口那些啊，而且仅限于火山作用自身所形成。但是涠洲岛和斜阳岛的这个火山景观就不一样了。它除了地貌景观之外，还包含不同尺寸的各种火山造型，而且这些火山景观形成的因素还也是多方面的， 形状有很多，是不是？ 对，形状各异，它由火山活动自身形成的，比如说各种形态的火山弹啊，熔岩枕、熔岩石龙、熔岩帘，就是像这个熔岩瀑布一样的这个火山极块，还有雪球构造的火山渣状的构造，由火山活动与其他地质作用相互影响形成的 碰撞上， 对，碰撞，比如说冲击构造、角度不整合、火山口边界、火山口围岩烘烤和火山的碎屑复合构造等等，这些太多了。火山活动停止后受外力作用改变而形成的，比如像球形风化、柱状节理、火山柱、火山波纹、火山台阶。 试想一下，一些摄影爱好者如果拍一张黑白的照片，啪一拍，然后再稍微修整一下， 对啊， 很漂亮。 对，还以为是月球表面呢。 对 对，还真是。你说那个球状的，我就很好奇哈，怎么打磨出来的？ 一些喜欢那种灰色系的朋友啊， 对， 可以在这边拍一点婚纱的照片啊。 是的，就是如果喜欢的话，就把它P成黑白的嘛， 是不是很好看？ 其实如果你要是在这儿拍，很另类的，跟你去冰岛拍，可能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啊， 都差不多，都P吧。 对，反正现在都虚化了背景。接下来，介绍一下著名的景点，你到了一趟涠洲岛了，是不是？你到了广西滨海，你再溜达溜达吧，是吧？ 是。 第一个名很厉害，猪仔岭。 哎，你发现没有？现在小猪成为了宠物，有各种表情包，全是以猪仔为素材的， 是吧？佩奇嘛。猪仔岭位于涠洲岛月牙形海湾的中心部位。它有乱石铺成的小路通往其上。乱石，但是是有一定的规矩的哈。 对。 涨潮的时候，这条路就不见了。 会被海水淹没。 对。 对，然后退潮的时候，猪仔又出来了。 猪仔岭，猪仔岭啊！ 对，猪仔岭 教堂，你说什么？ 是天主教堂。这个像我这种喜欢教堂的，就肯定特别感兴趣啊。 看过那个图片啊，夕阳西下的时候非常漂亮。 是的，哇，好美哦！ 黑灰间，哇，好漂亮。 涠洲岛的天主教堂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哥特式的建筑， 法国的。 整个建筑群由教堂、男女修道院、医院、神父楼、育婴室等组成， 很全面啊， 对啊，不小呢。由于这个当时呢， 一些文化活动，是不是？ 对对对，经历了一些这个破坏啊。 对。 那除了教堂和钟楼之外呢，其余都已经是荡然无存了。 但是现在可以看到教堂和钟楼的哈，非常有仪式感。还有，不是说还有唱诗班吗？对不对？ 对，就是它现在还是有使用功能的。 对对对。嗯，刚刚说了，你火山喷发了那么多次，肯定会形成一些地质的现象，于是经过人为的一些修缮之后成了地质公园了。 对啊，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 嗯， 火山口这个意思即是火山喷发时的口子。 对，它得有一个这个发泄口啊。 对啊， 嗯， 在涠洲岛的西南边，在就是鳄鱼山的脚下，也是形成喷发形成的鳄鱼山。 嗯， 因壮观的火山熔岩而出名。 嗯， 它是这个涠洲岛上最最主要的景区，我觉得火山口地质公园咱得去看看去。 对，这个火山就是感觉好像啊，不就是个火山吗？ 哎，我真没去过啊， 哦， 因为你去过火山， 我去过 火山坑，它有味道吗？ 对， 有没有？ 那个时候如果要是刚刚喷发，或者说喷发不久，还是有 味儿的。 对，但是就是大家可能想象当中那个火山没什么太壮观的，不就是个山包吗？ 那可不。 但是你爬上去真的不一样，它那种感觉就是它矗立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觉得都特别的高大，而且它跟普通的山不一样， 是大自然神奇。 对对对， 嗯， 全是黑的，然后时间长了呢，长点小绿色的小植物， 对对 对， 对， 会觉得很漂亮。 嗯，是的，嗯，这边还有一个滴水单瓶。 哎呦，滴水单瓶很浪漫啊！ 嗯， 它呢是在涠洲岛的一个滴水村南岸边， 哦哦， 原名呢叫做滴水岩。它是一个岩石的岩， 嗯， 滴水单瓶的海滩是非常不错的， 那得去看看。 对，靠近水边的沙子非常的细腻，中间铺满了碎珊瑚， 有很多颜色。 对啊，再往啊，那应该死了，它就没什么颜色了。 嗯， 再往岸边呢， 就那个沙子和珊瑚不是？ 哦，对 对 对 对, 对， 颜色啊，嗯， 就是松树林。 嗯， 滴水单瓶是赏日落的最佳位置。 各位去感受感受啊， 嗯， 因为也许会离这教堂也不是很远，我觉得这个地方哈， 我觉得它不是那个细沙绵延6到10公里吗？ 对， 你就走吧， 溜达溜达哈，嗯， 溜达溜达， 健步慢慢来一来哈。 是的， 这边还有一五彩滩， 嗯嗯嗯， 原名芝麻滩， 啊， 嗯，退潮之后的芝麻滩， 芝麻滩， 芝麻滩，哇哇哇，格外漂亮哈， 嗯。 碰到好天气，在芝麻滩里远眺一下， 嗯， 大师兄。豆豆那种感觉啊，离涠洲岛大概9海里远的斜阳岛的看得很清晰。 哇， 9海里远啊！ 九海里啊！天哪，斜阳岛！ 空气透明指数25，是不是浪得虚名 啊？真的，太通透了， 太通透！ 哇，使使劲都能看到更远的地方，啊。 远 的，嗯，是这个石螺口海滩。 哎呦，又来了！ 石螺口海滩的沙子非常漂亮，而且是属于很松软的那种。 嗯， 石螺口海滩呢也是涠洲岛上最佳的潜水。 我就说珊瑚多吗？ 啊， 太好了！ 如果有兴趣，穿上潜水服，跟着潜水教练一起去探秘海底吧。 真是非常神奇。 蘑菇， 蘑哈，我去那个菲律宾的时候，经常晚上不是，就是我溜达溜达嘛， 嗯嗯嗯， 我这种健身的习惯， 嗯嗯， 经常看到，因为他们晚上出海是晚上回来的，经常船停在岸边，停在海边，一些就背着专业的行头的人就返回了， 嗯， 然后每个人脸上都觉得收获满满的样子，然后我这人就比较喜欢跟那人聊天，我说你们这趟行程怎么样， 嗯， 感觉有什么收获吗？看得多吗？这是我看过的最多的一次潜水的，你看他们是基本的这么反馈， 哦，哇， 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的朋友， 哦， 你看我觉得肤浅，真的，你真要是进入这个深潜的世界， 嗯嗯。 那个感觉不像浮潜那么简单了， 对，我们浮潜只能看个表面， 哦， 就是我们都看的是上层的那些鱼类， 你都下来了，在你身边的时候那不一样， 对呀，啊，而且你再往下的时候它那个鱼群种类就变了， 很大， 对呀，啊，很大的什么东西， 真的很大的啊，10斤20斤的随便见啊， 10斤20斤锦鲤，你说那钓上来， 对，在涠洲岛、 嗯， 还是有灯塔的 啊， 灯塔有很多的歌曲哈，啊，灯塔那歌是指引我们的方向，是吧？ 是的， 是吧？在位于涠洲岛的最就是海拔79米最高的地方， 嗯嗯嗯， 灯塔设计呢有瞭望台， 嗯， 游人灯塔极目远眺，79米也能尽收全岛的风貌啊！你环顾360度看一下， 嗯， 啊，非常不错啊！ 对对对， 说说吃住呗，那到岛上 吃住行那得那个说一说呀， 游客朋友哈， 我们来给大家一个简要的说明。 好，第一条， 在这个涠洲岛是肯定有个镇嘛，是不是？在镇中心有一个市场， 起火了。 想吃海鲜的话，涠洲岛菜场在镇中心， 太好了， 也就是南湾社区这一带。 对， 如果要是运气好呢，你就可以去问问店家有没有认识捕鱼的渔民，直接在船上就帮你购买了。 你看看， 哦， 刚刚捞上来 啊，哦，对，还新鲜的呢，活蹦乱跳的大龙虾， 一个大龙虾 啊， 哦，接着，哎呀，怎么接？哎呀，就这么直接， 接着， 就这么直接，拿个筐就拦着了，是吧？ 是的，捞上来，来来来。拿 拿盆装起来、 哎，装起来之后加工一下吧，是吧？我们得吃啊，是吧？ 对，然后岛上的加工费，然后大家说那会不会很贵呢？5到10块钱一个菜， 亲切不？ 对啊，当然这个料你是得买的啊。这里特别提醒，希望网友不要盲目攀比。哎，什么意思呢？如果这家收5块，那家收6块，我们觉得这其中没有本质差别。对、 哦， 那有的时候提供的服务和就餐环境就不一样，相应的费用就有所不同。那大家就不要过于介意这些。 不是500、1000哈，是5块、10块，大家不要太介意这些哈。 是的，是的，你有的时候会觉得怎么他家5块，他家10块呢？那可能烹饪的原料啊、技术还不一样呢，是不是？ 对对对。嗯，而且岛上呢有很多很多海滩大排档 哦， 比如说咱们说的滴水单品， 嗯嗯嗯， 这个海滩上， 嗯， 赤裸口的海滩上， 嗯， 很多人比较喜欢沙滩边的大排档 哦， 那个感觉你试想一下， 吹着海风吃烧烤啊，那是， 哎呀， 太惬意了， 正好啊， 嗯 嗯，哎呀，这在那直播也好。 嗯，好，太棒了。 嗯、棒了。 友情提示呢，用餐前请仔细观察好海鲜是否新鲜， 对， 是否有缺斤短两。 嗯， 然后呢，这个价格提前要确定好啊，保存原始的单据。如果有问题，还可以投诉。对，像这个电话有北海市旅游质量监督投诉电话， 嗯， 这个是0779-3060-140，还有北海市政府办公室0779-2027-031。 说到吃， 对， 作为一个海鲜资源特别丰富的海岛，海鲜绝对是主要的我们的吃食之一哈。 对， 这个岛上的美食大概是海鲜是非常非常棒。 它都有什么海鲜呀、啊？ 肥肥的螃蟹 啊， 两个巴掌大的鱿鱼，皮皮虾，圆圆胖胖的鲍鱼，六个点儿。 哎哎呦我的天！ 哎呦，多彤，你这是从哪？我这是从那个相关网上荡上来的啊。 圆圆胖胖的鲍鱼，那多鼓，这么大。 对呀、 啊。啊，皮皮虾，皮皮虾肯定比咱们吃的那个个儿要大吧？ 对呀、 啊哦。 他还说呢 啊， 只要是海里捞上来的，就有肉的抓紧吃啊。 啊。 店家一般都会热情地给你加工。 啊，对。 当地美食推荐一下哈，南湾街我们刚刚说了哈，有一家叫做石炉，石是美食的石，炉是庐山的炉。如果各位到了那边、 嗯、 一定要去吃他家的卤肉饭和海鲜炒饭。 哎， 海鲜炒饭好吃。 哎呀我的天哪，卤肉饭海鲜炒饭、啊、说的我都饿了、嗯、我的天哪， 是不是、 哦、 南湾街可以买到吃到流泪的煎堆。 煎堆是什么？ 就是煎堆是当地的小吃之一了。 嗯， 虽然好像是广东的那边的东西，但是做的真的是非常道地。 我觉得说实话，就是因为涠洲岛也在北海嘛、 嗯， 广西的吃食还是非常多的。 嗯， 对，我觉得广西美食也是很多。 推荐一个， 推荐一个香蕉猪。 有， 人都说香蕉船、烤乳猪。 住在猪仔湾。 对，猪仔有。对，这个香蕉猪是什么呢？因为岛上哦，他们是拿香蕉去喂猪。对，香蕉太多了，吃不完， 哎呀， 喂猪了， 扎心。 对，然后呢，所以有这样一道专门是由香蕉猪而产生的菜，肉质鲜美，而且肉还有点甜甜的。 你想想吧，它吃什么那个肉肯定有那味道，对不对？ 猪说：“我想吃肉，你别再给我吃香蕉了。” 给我这点请凑吧。 啊，对， 是吧？还有就是在天主教堂那边啊， 嗯嗯， 门口章鱼小丸子。 哎呀，还有章鱼小丸子呢。 他说是好吃的恰到好处。 嗯嗯嗯。 涠洲岛这个地方呢环境很好。 嗯。 浮潜资源又有。 嗯。 人又上岛又限流。 嗯。 又是那种不急不奏的海滩生活。 对对对，我觉得非常好。 度假了啊。 其实在很多年前北海就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城市了。 对。 然后呢那个时候去的人不多。到现在包括涠洲岛啊包括北海旁边的阳朔呀都开始起来了、 啊。 大家才慢慢慢慢开始关注到广西这些地方。然后才发现原来广西有这么多的旅游资源，这都是在经过一步步的开发，包括现在、 啊、 对呀、 啊、 这个 过之后的 各种好的利好的政策，然后才会让我们就是认识这些地方。 是的，其实如何到达各位去那个很多的相关的 APP 上一查很方便。 对，其实广西其实只要是在国内地区我觉得 都 是非常方便到达的。 是的、 嗯、 周末啊、 嗯、 啊那再请个连假啊，3天4天的， 对呀、 啊、 对呀、 啊啊、早上一待酒店一躺，海边 BBQ 一吹，哎 大鱿鱼大皮皮虾 大天主教堂、 啊、 见证你们的浪漫啊！ 哎，是的， 今天我们的涠洲岛推荐完毕，如果您有兴趣的话、 嗯、 抓紧时间行程哈。 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明天再见， 拜拜。